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解密看了又看和买了又买。文章的开始，我来讲讲什么是看了又看。不管你有没有剁过手，你对看了这个商品的还看了这样的推荐形式一定不陌生。无论是猫还是狗，或者是其他电商网站，这样的推荐产品可以说是推荐系统的标配了。类似的还有如点评标记类网站的喜欢了这部电影的还喜欢了，社交媒体网站的关注了这个人还关注了，这些都只是文案类似，动词不同而已。这样的推荐形式背后都是来自一个古老的推荐算法，叫做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通常也被叫做 item based， 因为后者更容易搜索到相关的文章，所以被更多的提及。如果做推荐系统不知道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那等同于做程序员不懂得冒泡排序。这个朴素的算法就像是乔峰大战聚贤庄所用的太祖长拳一样，简单直接有效，读过高中就懂，用得好也能够占倒绝大多数的武林豪杰。今天我就来和你聊聊这个朴素的算法。先来聊点基于物品的八卦。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诞生于1998年，是由亚马逊首先提出的，并在2001年由其发明者发表了相应的论文。这篇论文在 Google 学术上引用数已近7000，并且在 WWW2016 大会上被授予了时间检验奖。颁奖词是，这篇杰出的论文深深地影响了实际应用。历经了15年后仍然在发光发热，这个奖它显然受之无愧。虽然今天各家公司都在使用这个算法，好像它是一个公共资源一样，然而并不是这样。亚马逊早在1998年，也就是论文发表的3年前就申请了专利。讲完了算法的八卦，开始说正事儿了。我们来说说基于物品原理。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在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出现之前，信息过滤系统最常使用的是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首先计算相似用户，然后再根据相似用户的喜好推荐物品。这个算法有这么几个问题。一，用户数量往往比较大，计算起来非常吃力，成为瓶颈。二，用户的口味其实变化还是很快的，不是静态的，所以兴趣迁移问题很难反映出来。三，数据稀疏，用户和用户之间有共同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比较少的，而且一般都是一些热门物品，对发现用户兴趣帮助也不大。和基于用户的不同，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首先计算相似物品，然后再根据用户消费过或者正在消费的物品为其推荐相似的。基于物品的算法怎么就解决了上面这些问题？首先，物品的数量，或者严格的说可以推荐的物品数量，往往少于用户数量，所以一般计算物品之间的相似度就不会成为瓶颈。其次，物品之间的相似度比较静态，它们变化的速度没有用户的口味变化快，所以完全解耦了用户兴趣迁移这个问题。最后，物品对应的消费者数量较大，对于计算物品之间的相似度、稀疏度是好过计算用户之间相似度的。根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说，协同过滤最依赖的是用户物品的关系矩阵，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也不能例外，它的基本步骤是这样的。一，构建用户物品的关系矩阵，矩阵元素可以是用户的消费行为，也可以是消费后的评价，还可以是对消费行为的某种量化，如时间、次数、费用等。二，假如矩阵的行表示物品，列表示用户的话，那么就两两计算行向量之间的相似度，得到物品相似度矩阵，行和列都是物品。三，产生推荐结果。根据推荐场景不同，有两种产生结果的形式，一种是为某一个物品推荐相关物品，另一种是在个人首页产生类似猜你喜欢的推荐结果。不要急，稍后我会分别说。第二点，计算物品相似度。前面较为笼统的说要计算物品之间的相似度，现在详细说说这块。从用户物品关系矩阵中得到的物品向量长什么样子呢？我来给你描述一下。一，它是一个稀疏向量。二，向量的维度是用户，一个用户代表向量的一维，这个向量的总共维度是总用户数量。三，向量各个维度的取值是用户对这个物品的消费结果，可以是行为本身的布尔值， 也可以是消费行为量化，如时间长短、次数多少、费用大小等，还可以是消费的评价分数。四，没有消费过的就不再表示出来，所以说是一个稀疏向量。接下来就是如何两计算物品的相似度了，一般选择余弦相似度，当然还有其他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也可以，你可以在文章中查看计算公式。用文字解释一下这个公式，分母是计算两个物品向量的长度，求元素值的平方和再开方，分子是两个向量的点积，相同位置的元素值相乘再求和。很简单，因为这个公式出自中学数学课本，所以我刚才说读过高中就懂。这个公式的物理意义就是计算两个向量的夹角余弦值，相似度为一时，对应角度是零，好比是如胶似漆，相似度为零时，对应角度为90度，毫不相干，互为路人甲。看上去计算量很大，貌似每一个求和的复杂度都是和向量维度，也就是用户数量一样的，但是别忘了前面我说过，它们都是稀疏向量，也就是向量中绝大多数值都是零，求和时不用算，点击时更不用算，甚至求点击时只用管两个物品的公共用户，只是少许几个乘积而已。物品之间的相似度计算是这个算法最可以改进的地方，通常的改进方向有下面两种。一，物品中心化，把矩阵中的分数减去的是物品分数的均值，先计算每一个物品收到的评分的均值，然后再把物品向量中的分数减去对应物品的均值。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去掉物品中铁杆粉丝群体的非理性因素，例如一个流量明星的电影，其脑残粉可能会集体去打高分，那么用物品的均值来中心化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二，用户中心化，把矩阵中的分数减去对应用户分数的均值，先计算每一个用户的评分均值，然后把他打过的所有分数都减去这个均值。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有的标准严苛，有的宽松，所以减去用户的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仅仅保留了偏好，去掉了主观成分。上面提到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不只是适用于评分类矩阵，也适用于行为矩阵。所谓行为矩阵，即矩阵元素为零或者一的布尔值，也就是在前面的专栏中讲过的隐私反馈。隐私反馈取值特殊，有一些基于物品的改进推荐算法无法应用，比如著名的 Slope One 算法。第二点，计算推荐结果，在得到物品相似度之后，接下来就是为用户推荐他可能会感兴趣的物品了。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有两种应用场景，第一种属于 Top K 推荐，形式上也常常属于类似猜你喜欢这样的，出发方式是当用户访问首页时，汇总和用户已经消费过的物品相似的物品，按照汇总后分数从高到低推出。你可以在文章中查看汇总的公式。这个公式描述一下，核心思想就和基于用户的推荐算法一样，用相似度加权汇总。要预测一个用户 U 对一个物品 I 的分数，便利用户 U 评分过的所有物品，假如一共有 M 个，每一个物品和待计算物品 I 的相似度乘以用户的评分，这样加权求和后除以所有这些相似度总和，就得到了一个加权平均评分，作为用户 U 对物品 I 的分数预测。和基于物品的推荐一样，我们在计算时不必对所有物品都计算一遍，只需要按照用户评分过的物品逐一取出和他们相似的物品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过程都是离线完成后去掉那些用户已经消费过的，保留分数最高的 K 个结果存储，当用户访问首页时直接查询出来即可。第二种属于相关推荐，也就是我们今天专栏题目所指的场景，这类推荐不需要提前合并计算，当用户访问一个物品的详情页面时，或者完成一个物品消费的结果面，直接获取这个物品的相似物品推荐，就是看了又看或者买了又买的推荐结果了。第三点， Slope One 算法，经典的基于物品推荐相似度矩阵计算无法实时更新，整个过程都是离线计算的。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相似度计算时没有考虑相似度的置信问题，例如两个物品他们都被同一个用户喜欢了，且只被这一个用户喜欢了，那么余弦相似度计算的结果是一，这个一在最后汇总计算推荐分数时 对结果的影响却最大。 Slope 1算法针对这些问题有很好的改进，在2005年首次问世， Slope 1算法专门针对评分矩阵，不适用于行为矩阵。 Slope 1算法计算的不是物品之间的相似度，而计算的是物品之间的距离，相似度的反面。举个例子就一目了然，我在文章中放了一个简单的评分矩阵，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个矩阵反映了这些事实：用户一给物品 A、B、C 都评分了，分别是5、3、2；用户二给物品 A、B 评分了，分别是3、4；用户三给物品 B、C 评分了，分别是2、5。现在首先来两两计算物品之间的差距。括号里表示两个物品的共同用户数量，代表两个物品差距的置信程度。比如物品 A 和物品 B 之间的差距是 0.5， 共同用户数是2。反之，物品 B 和物品 A 的差距是负 0.5， 共同用户数还是2。知道这个差距后，就可以用一个物品去预测另一个物品的评分。如果只知道用户3给物品 B 的评分是2，那么预测用户3给物品 A 的评分呢，就是 2.5， 因为从物品 B 到物品 A 的差距是 0.5。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如果知道用户给多个物品评分了，怎么汇总这些分数呢？方法是把单个预测的分数按照共同用户数加权求平均。比如现在知道用户3不但给物品 B 评分为2，还给物品 C 评分为5，物品 B 对物品 A 的预测是 2.5 分。刚才计算过了，物品 C 给物品 A 的预测是8分，再加权平均就得到了推荐分数为 4.33 分，是不是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基础上介绍了比较常见的一个算法，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这个方法常常在电商网站上见到，买了又买，看了又看，这样的相关推荐都是由这个推荐算法产生。最后我们介绍了一个改良版的基于物品推荐算法 Slope 1。这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给你，为什么说 Slope 1可以做到在线更新呢？欢迎留言讨论，感谢你的